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听葛兆光的散文《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剧本《打鱼杀家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我们一直在谈论文化以及中国文化、传统文化，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文化以及中国文化？复旦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去年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详细探讨了文化的各种问题。今天我们温故知新，请欣赏葛兆光的散文《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，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，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，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、有知识、有规则等词语相连。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？大家都知道，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，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。从林则徐、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？这是因为我有以下几个特别的考虑，先向大家从实招来。第一，是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，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，往往是大而化之，似是而非的。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，可是说实话，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这不符合一个历史学者的习惯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具体一点，就是什么才能算中国的文化。第二，我也有我的担忧。最近这些年，很多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化，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、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多大的意义等等。可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，首先会把它窄化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可是有人却把中国文化窄化为汉族文化，然后又窄化为汉族里的儒家文化，然后再窄化为他认为是正统经典的儒家文化。第三，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带着一种很奇怪的、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文化优越感，因此在所谓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，很多人就会有一种错觉，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。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的、历史的、自觉的认识中国文化，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、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、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。 中国文化典型的五个特点，我今天希望能够讲清楚的是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文化，即中国文化的特点。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，在外国不太明显，但是我这里还要做一个界定，下面讲的主要是汉族中国的文化。第一个是汉字的阅读、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，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，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、原始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。汉字有的是象形的，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，这个在古代中国叫做文，这是古人通过图像直接描绘他所看到的事物。但是这些字不够，就加上会意，就是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， 比如说刀口上加一点就是刃，爪放在树上就是踩，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。会意还是不够用，就加上声音成为形声字，比如江河松柏等等。基础的汉字主要是这三类，当然六书有六种，但主要的是这三类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三类基础都是形，因此用汉字来说话、思考、阅读、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，会有一些重感觉、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。在古代中国，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，延续到现在，它对我们的思维、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，甚至影响了东亚，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。第二个特点是家、家族、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。我上课的时候，尤其是给外国学生上课的时候，要出一个题，这个题就是贾宝玉应该管林黛玉、薛宝钗、史湘云叫什么。外国人总搞不清楚，他们说 sister， 为什么中国称谓这么复杂呢？这是因为中国的家、家族、家族共同体要想有秩序，必须把远近亲疏关系界定得非常清楚，这就涉及到中国伦理原则和等级秩序。简单的说，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原则，一个是内外有别，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，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，在古代中国是分得很清楚的。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，必须讲清楚上下，伯仲季疏，分得清清楚楚，不能乱。这两个原则在丧服制度上表现得最明显。一个人死了，在这个人的丧礼上穿什么衣服，一方面表示你和死者关系远近如何，一方面通过丧服把一个大的家庭、放大的家族、更大的家族共同体连接起来。而中国的家庭、家族、家族共同体再放大就是国家。西方不论是 country、 state 都没有家的意思，中国偏偏有国家和家国。因为在中国观念世界里面，国就是放大的家，家就是缩小的国，上下有序、内外有别的伦理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。第三个，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。宋孝宗、永乐皇帝、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，叫儒家治世、佛教治心、道教治身。也就是说，儒家管社会治理，佛教管精神修养，道教管身体修炼，三教看起来蛮融合的。其实从历史看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在中国佛教、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，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，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。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。阴阳不说了，五行有两大原则，一个是相生相克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这是相生的轮回。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，这是相克的轮转。第二个原则是五行可以串联万事万物，比方说五行可以配五方，东南西北中可以配五色，青白赤黑黄，可以配五声，宫商角徵羽，还可以配五味，酸甜苦辣咸等等，把万事万物连成一个大网络，这是我们先人对于宇宙万事万物认识的知识基础。大家现在学了科学对这个有怀疑，但是在古代这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最关键的基础，在这个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整套知识和技术。第五个是中国天下观念。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天圆地方，就是天圆如以盖，地方如棋局，即天是圆的，像斗笠一样，地像围棋棋盘一样。天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古人想象在北极。古人认为大地的中心在哪儿呢？洛者天之中也，洛阳是大地的中心。这是因为这套观念形成的时候大概是东周，那时候王都在洛阳，所以古代中国人以洛阳为中心，